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今天在直播间里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李想，欢迎李想。 小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给您介绍的又是一个美味啊，而且呢这个美味是有渊源有讲究的，大家听了都是垂涎欲滴，又是倍感亲切啊，这就是一个北京老字号的美食。那北京作为大都市啊，饮食文化方面是荟萃百家，兼收并蓄，名菜众多，风格独特，那有很多的老字号也是应运而生啊，在这样的时代更迭当中保留了下来。那我们说平时北京的朋友们下馆子认准什么老字号？ 老字号 啊，对， 为什么选老字号？第一，我觉得老字号口味有保证，好吃。第二，老字号品质有保证，人家东西真材实料。第三，老字号传承了这么多年了，老百姓是什么呢？闭着眼睛可以选的，就是人家性价比也很高， 对， 人家也挺实惠的，是不是？今天带来的老字号是谁？大红门。大红门是谁？北京二商集团旗下，专门是给咱首都人民提供放心肉。过年以前包顿饺子，那吃的都是大红门的鲜猪肉，对不对？ 是。 今天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优质的好的大红门出品的熟食，红烧狮子头。您说这红烧狮子头，有人说这有什么新鲜的？这个我跟大家说，这个名字当中可就蕴含着不一样的好的文化在里边了，你知道哈？什么叫狮子头啊？咱们说那不就是大丸子吗？狮子头和大丸子真有区别， 有区别的。 大丸子啊，是咱们的绞肉机绞出那个肉馅，然后呢来回的火里边揣点馒头进去，馒头渣进去之后呢来回的打，打完之后上了劲儿，先炸再蒸，然后最后呢再给它炖出来，炖出来这个东西呢它有一股 Q 弹的感觉，这是咱们传说中的大丸子，可是咱自己家里也能做啊，我自己也做完的。 对，而且呢那个肉是经过一番捶打 上劲， 捶打出胶质， 就是再夸张点就是像那个牛丸那种的，可以扔桌子上可以弹，它是这样的，这叫丸子。那么狮子头是什么呢？狮子头叫细细的斩，慢慢的切，要把这个肥瘦肉哈切出来，每一个都有多少呢？小的米粒儿那么大小的这样的肉粒，然后再把这个肉粒啊，不要经过过度的摔打，给它掺和在一起啊，拿那个上好的汤吧，咱们叫做吊汤啊，拿这个汤给它喂进去，然后把它形成一个球状，再经过稍稍过油给它炸一下定个形，然后再去蒸再去卤，这叫狮子头。上桌的颤颤巍巍的，甚至这狮子头它还会在那会晃动呢，对吧？因为它是松散的结构在一起，所以拿勺吃，撇那么一勺，蒯那么一勺，挖那么一勺，放在嘴里，没牙的老太太咱们都能免，一免就碎。但是碎完之后呢，还有肉粒的香味在里边，所以这是狮子头的这种做法。南方人扬州出的这叫狮子头，淮扬名菜。南方人吃狮子头讲究还有什么蟹粉呢，对吧？还有清汤啊，人家吃一块就是一块大肉块这么吃的。咱北方人呢，北京人爱吃什么呢？爱吃红烧的口感。 对，这是有北京风味的 酱香大红门食品。咱们说把这个南方的狮子头手切，细切粗斩的狮子头，配上咱们北方人爱吃的红烧的酱香的口感融合在一起，您再尝尝这个味道，就和传统的那个大丸子它可就有区别了， 是的， 不一样了 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啊，红烧狮子头啊，我们平时很难吃得到，但是平时您点个外卖或者随便下个小馆子，丸子汤，烧丸子这常有， 对， 就是说它做法费的功夫不一样啊，一个是丸子呢是机械流水化出来的东西， 是的， 狮子头机器难做啊，烤的狮子头一定都是手工做出来的。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呢是有保障的大品牌的大红门红烧狮子头啊。 给您带来的是九袋，因为这一袋里面啊，嗯，就给您一个 狮子头，一袋就一个。 对， 狮子头讲究是要大，越大越难做，颤颤巍巍的。 哎， 所以越大越显师傅的手艺。您说家里开个席面，咱自己说请人吃饭，越大的丸子越显您这技术，蒸也难弄，卤也难弄。今天四两一个， 没想到 200克以上，对吧？小丸子大狮子头给您放在这儿呢，狮子头可比丸子难做哟。然后让大家一包一个回家，您可以尽情的敞开怀的吃这个大狮子头。 是的。所以说啊，这九袋每袋里面的都是一个足量的四两的大狮子头。 嗯， 平时的售价啊，这九个有315元，但今天给您打到的北广售价是199元，您就带走。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首先，先说品质，品质咱是有保障的啊，因为大红门之前前身就是肉联厂， 对， 人家是肉的质量，这是安身立命之本啊。 这得跟大家好好说说，说口味，口味不口味的，咱们先放一边啊。口味那是师傅的手艺， 对。 但是呢，安全不安全，那叫做良心，对吧？不能坑人，不能害人。大红门食品讲究就是这个肉当中，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嗯， 第一跟大家说，用的是鲜肉。什么是鲜肉？鲜猪肉、冻猪肉， 嗯， 成年冻猪肉完全不是一市场价格， 哎， 价格千差万别。而大红门给大家用的就是真正的鲜猪肉，猪肉甚至可以溯源。溯源在哪儿？就是咱北京延庆啊，大红门自有的养猪基地，散养溜达猪，就用那儿的猪，出栏的猪，给您鲜猪肉排完酸之后直接给您做出来的，所以您吃这个肉鲜味就很足。 嗯， 吃肉不是靠的更多的调料，我们要吃的是肉香味儿。 哎， 只有鲜肉才有那种天然的肉香味儿。好，我们香味儿可以保证了。那么第二点，肉鲜呢，然后再说这个味道怎么从哪出来呀？大红门的调味品，它是真正的老字号的品牌，用在里边给您所有的师傅怎么做，怎么去调，完全得有规范的科学的流程，安全的这个流程来去做的。好吃不好吃，我这么跟您讲，当年我算过一道数学题，我就看那师傅去做这个狮子头，后来一算，人家这一天卤出来的狮子头啊，我这一辈子都没吃过那么多。 那可不是吗？ 对吧？做的多了，自然而然就有经验了。人家都不用说闻，人拿眼睛一看一瞟，看那汤那颜色就知道您这个是酱油多了，您这还是这个酱不足啊，色儿不足，这个味道有什么变化。所以呢，人家做的多了，自然而然千锤百炼就成了专家行家。人家专业做这个的，且比咱们自己家里怎么做人都做得好。 对， 关键人有那大锅，大卤的大锅呀，能给你煮出来大丸子啦，大狮子头能煮得出来吧。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大家味道上就不用担心的。有人说我就喜欢家里做，我不愿意去外边去买，我怕的是什么？怕防腐剂，对不对？怕防腐剂。但是现在技术增加了，我们通过真空的密闭技术和无菌的这种的灌装技术，可以达到无防腐剂来使用。但这种无防腐剂的情况下，成本要高很多，对品质的品控要求也高很多。大红门老字号啊，二商集团旗下直接给大家直接能出品出来这么好的狮子头， 哎， 一点防腐剂不加海，您想想，这真的是现代的厨艺技术和咱们传统的美食文化融于一体，咱们又口服了， 造福了咱们的人民群众啊！ 对， 是的，咱们买回去以后，我觉得这个设计的也很好， 嗯， 就是咱们呢，如果说是宴请朋友， 嗯， 您可以按例来上这个菜， 嚯，那这个得大顿饭吃啊！ 咱们都说四喜丸子嘛，对吧？ 嗯、 上狮子头啊，一个一个上，但是也不合适哈。 嗯， 咱们也是 四个一块上， 对，四个一块上。那正好这个组合挺好的，您呢自己先赶紧先尝一个， 哎， 尝出味儿来了啊，知道是好东西了。 嗯， 上两盘， 嗯、 这组合正好九个嘛，对吧？那今天给您带来就是大红门红烧狮子头， 嗯 啊，这个每袋呢都是200克的足量，就是一个四两的大狮子头， 哎， 一共呢给您带来九袋啊。这九袋平时的市场售价要达到315元，但是今天给您打到一个199元的价格，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周末大促，在12月24号至12月26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购物金额累计满200元立减15元，满300元立减25元，满500元立减50元，满1000元立减90元，最高立减20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

799， 那已经非常合适了。 对，原定999，但是今天呢，属于我们第一次跟大家见面，799降了200，799。但是它有一点，我觉得是特别商家长良心的一点，这串项链是将近45厘米长度的，是加长型。为什么我一定要强调这个加长型呢？大家很多人不清楚，说我们买的普通的这种串珠项链一般都是多少呢？一般都是在40厘米左右。哎，一个净链40厘米左右。今天商家直接带来的是什么？直接给大家做到了45厘米的长度，这样左右的加长型。而且在今天此时此刻，如果直播时间大家打进电话来，可以得到我们有专业第三方检测机构有证书的给大家的和田白玉的这样的项链啊，给大家带到。然后呢，是9毫米的和田白玉的超长款队形对策这样项链之外，再会送给大家一个玉髓三件套，包括项链，包括项链的吊坠，包括两个耳钉的吊坠，包括戒指，活口的还不挑这个尺寸大小，全部给您配齐。今天额外再赠送大家一套玉髓去买，外边也300-400块钱的。咱们今天也作为礼品直接送给大家，所以799直播时间您可以得到一条和田白玉的项链，对形对色，并且是9毫米的直径，45厘米的超长长度的，再送给大家一个玉髓的套组，特别划算。 哎呦，太棒了！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赶快拨打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和田白玉的串珠项链。 对 啊，咱们的主品呢是和田白玉的项链一条、 一条。 那刚才咱们说了，这个一条呢，大概珠子呢有 45到50颗之间， 45到50颗之间。啊，另外呢，它的这个长度呢有 45厘米左右， 45厘米左右。所以呢，不管胖瘦的人戴起来都是没有问题的。 是的， 另外今天这个项链的话呢，看起来真的是温润如脂、洁白细腻、美玉无瑕，和田玉的项链了。 是的， 啊，另外呢，今天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大家订购的话呢，我们还有赠品。这个赠品呢，也是令很多女孩子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玉髓三件套啊。这三件套呢，里边有这个项链，有这个戒指，还有耳钉， 一对耳钉，上面一共是4块宝石。 对，这个玉髓呢，就是这个玛瑙。 是的， 咱们这是翠绿色的。 是的，翠绿色非常漂亮， 就特别显大。 玉髓 哈，显得这个品质是非常高的哈。 是的， 那么这一套的话呢，今天是799，连主品的赠品一共799，所以价格非常合适。那么下半年的节年假日也非常的多。 哎， 如果大家呢想赠自己的母亲呐、妻子啊，或者说这个妹妹啊、女朋友啊什么的哈、亲朋好友啊，其实这个礼品呢真的是非常合适的， 是的 啊，非常有品位。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古往今来啊，女性珠宝箱当中的必备有一条什么呢？就是珠子的项链， 串珠项链。 那它是尤其呢能够代表女性典雅气质和独特的魅力，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物。 是的， 那么和田玉啊，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的名玉，已经有8000年左右的历史了。 对，正因为它有8000年的历史，这里要跟大家说一点，和田玉现在基本上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有人说市场我们能看到很多，平时我们能看到更多的是什么呢？青白玉啊、灰白玉啊，这种山料玉，这种玉石啊大批的有，但是呢这些只能叫做什么呢？做出来叫做工艺品啊，给您做一个装饰。但是真的值得大家收回来放在家里，传给自己的女儿，再传给自己的孙女儿，再传给自己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传给自己的儿媳的话，一定是有第三方认证的 检测机构评定为和田白玉基础上的这样的串珠项链，它才达到了咱们叫做收藏级，才可以在家作为传家宝贝传下来。今天我们的就是给大家真正的和田白玉，也就是标准和田白玉，那个颜色呀叫做真的像您看，就像那个流动的那个羊油一样那种感觉，触手升温。为什么今天说在咱美广平台买的东西感觉特别踏实呢？一点，有的时候我去很多的专业店里去买这东西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玉石头，你看泛着油光，看你特吸引人，上手一摸上面真的有一层油。但是周老师您看看这串项链，看着是不是也外外放着油光一样？ 对对对，它是特别柔润的那种自然光。 但是您上手摸一下，手上有油吗？ 没有， 天然的这样的玉石当中所带有的油润感，这才能出来真正的和田宝玉的质感。 其实在这里啊，我也是提醒我们的女士朋友啊，像这种类似于像这个珠宝似的哈，这种和田玉啊，一定要注意它的平台和渠道， 这非常重要。 你说这条项链的话，说句真心话，如果不懂的人说它好几万， 咱们说正常的价格，您到北京的，咱们别说到什么大的商场里边去买，珠宝店当中也要5-6千块钱，就正常的这个价格也是在2500到3500之间的。咱们今天给大家第一次跟大家在咱们北广平台当中跟大家讲和田玉，讲玉石的话，就给大家来一个特价款，799，限时秒杀。 没错。说到这个799啊，我来说一下，今天咱们的是和田白玉的项链啊， 对， 这个一条。那刚才说了，它无论是这个每条珠子的大小啊，它的颜色啊、柔润度啊等等，都是非常非常这个上档的。 是的， 另外呢，今天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我们还要赠给大家玉髓三件套啊，有这个项链啊、戒指啊、耳钉啊等等的哈，这个全非常的全。那今天的整个这个组合799元，799元，我估计这个价格呢，在其他的平台和渠道是很难看到了。 对， 所以呢，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俗话说呢，黄金有价，玉无价。 是的， 千金易得，美玉难求。说到这儿呢，这个和田玉它的稀缺程度呢，决定了玉石的价格。 是的，你说和田玉发源在哪里？发源于这个咱们大美新疆的和田地区。 对， 一条是卡拉喀什河啊，一条是在这个和田的整个玉龙河这个当中。那么现在这些河当中已经不让再开采了。真正好的和田的像这样的等级的料是非常非常稀少的，一料难求。今天能给大家拿799的这个价格，这是一个什么价格？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捡漏的价格。这里是咱北广自己的平台，咱们给大家第一，本身项链也好，还是我们包括送的这个玉髓也好，都有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的咱们叫做什么检测证书。您去八家园自己去检一遍的话，您得花200块钱呢，对吧？您完全可以到任何地方再去自己去检。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这一次机会。 真的是人让玉，玉让人。 是的， 而且中国人呢对于玉啊有特殊的感情。 对， 比如女士呢可以戴上项链啊，或者说呢还可以呢做一些什么镯子呀等等的。那男士呢，咱们可以戴一个玉的吊牌， 您可以戴一个牌子， 没有什么玉的摆件， 是的， 把手绢等等的。 是的， 所以呢这个玉啊，男人女人都喜欢。 对。 就是中国人对他也特别喜欢，而且他有一个好的寓意哈，比如象征的圆圆满满呐，讲究这个玉珠嘛，就是珠联璧合。 是的 啊，寓意做人做事要圆，立心要正。 是的，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和田白玉的项链啊，咱们主品的是和田白玉的项链一条，另外我们赠送的是玉髓三件套，就是玛瑙，是翠绿色的，有耳钉啊。戒指啊，还有项链都有啊，这么一大组，今天799。 是的， 当然如果说是市面上的正经价格就难说了啊。 对， 这玩意儿就是咱们经常说是黄金有价， 玉无价， 是吧？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